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末第七届香港影展在北京举行。香港影展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联合主办的，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今年这届影展的主题是岁月流声，港影港乐，选取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从电影音乐的角度来进行香港电影的回顾和推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今年香港影展展映的17部影片中选出几部代表性的作品，回顾这些电影的幕后花絮，也来说说他们的原声音乐的创作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本届香港影展的展映片单一共有17部，开幕影片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也是《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第二部，故事发生在月光宝盒之前的500年，主要讲的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一段感情，以及他最终成长为孙悟空的故事。说起来，《大话西游》系列电影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但是大部分喜爱这部影片的观众却不是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影片。就拿这部《大圣娶亲》来说，1995年影片刚刚上映就遭遇了票房的滑铁卢，情况最好的香港地区仅仅是收回了成本，台湾地区却是赔惨了，连片商对周星驰的票房号召力都产生了怀疑。到了内地，尤其是在北方，这部影片当年的票房成绩更是惨不忍睹。偌大一个北京城，大话西游两部的电影票加起来才卖了40万元，有些场次的观众还不到10个人。到了1996年，在结束了影院的惨淡经营之后，大话西游的拷贝转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或许是这样另类的影片更适合校园的土壤，影片在高校中的放映立刻引发了满堂彩，也逐渐有学者研究起了大话西游影片的结构、台词以及解构文化的意义。1997年、1998年，大话西游的 VCD 在市面上热卖。97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过年的气氛，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还在电视上相继播出，后来又重播了许多次，更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大话迷来。在那之后，大话西游就进入了火爆期。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大话西游甚至带动了一股无厘头文化浪潮，进入了它最鼎盛的时期。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 0.01 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记忆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你们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希望是一万年。 其实对于这部影片在内地的大热，连周星驰本人都是感到很意外的。当年这两部影片直到开拍也没拿出详细的剧本，只是导演兼编剧刘镇伟心里的一个大概构思。在此之前，刘镇伟已经和周星驰合作过许多影片，其中就包括了周星驰的成名作《赌圣》。所以在开拍前，刘镇伟心里的至尊宝早就非周星驰莫属了。在《大话西游》的拍摄过程中，周星驰也为导演提供了大量的意见，甚至很多脍炙人口的对白就是出自周星驰的创意，以至于现在大家回想起《大话西游》，都会说这是一部典型的周星驰作品。1994年，香港制片方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系《大话西游》的拍片事宜。西影厂最初看到剧本大纲的时候并不是很感兴趣，是考虑到周星驰的市场号召力才同意合作的。剧组选择了曾经拍摄过《红高粱》的宁夏镇北堡影视城作为外景拍摄地。1994年的夏天，《大话西游》正式开拍。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剧组完成了上下两集《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的拍摄。因为时间紧张，工作人员也是异常辛苦，据说当时香港和西安的剧组人员时有琐碎的摩擦产生，但对于香港演员的敬业精神，西影厂的工作人员还是表示了佩服。影片完成拍摄之后，西影厂还是不看好这部作品，时任艺术副厂长的著名导演张子恩甚至认为这部影片只能算是文化垃圾。没想到时代变了，观众的审美和趣味也变了，《大话西游》就这样从垃圾成为了一部另类经典。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刚刚闭幕的第七届香港影展，今年的影展主题是岁月流声，港影港乐。在这个主题下所选取的展映作品在电影音乐方面也都很出色。刚才聊了开幕影片《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里头罗家英饰演的唐僧一曲 Only You 就是一首洗脑的神曲。不过说到《大话西游》的经典原声，最令人难忘的还不是这首 Only You， 而是影片的片尾曲《一生所爱》。在香港影展上，音乐人卢冠廷也作为客座策展人来到了北京，并且在现场介绍了他参与《大话西游》音乐制作的故事。卢冠廷说，当时导演刘镇伟和他沟通时对他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就是这句话让他灵感迸发，当天晚上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卢冠廷还说，大家都知道周星驰骂人是出了名的，但在合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骂他。多年之后，周星驰筹拍《功夫》又邀请他去配乐，可惜当时卢冠廷身体状况欠佳，遗憾没能参与。卢冠廷说，不知道周星驰为什么没骂他，这显然是句玩笑话。 因为他为《大话西游》写下的几首原声音乐，包括片头曲《人生的天与地》、插曲《追月》、《未了情》，以及最出名的片尾曲《一生所爱》，甚至成为了和影片齐名的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来参加影展，卢冠廷不是自己来的，还带着他的夫人唐淑琛。而这首《一生所爱》的歌词其实就是他的太太唐淑琛写的。而说起他们夫妻之间的爱情故事，简直就跟这首歌一样动人。卢冠廷原名卢国富，长得算是其貌不扬，总在以前的香港老电影中出演喜剧角色。他从小就有读写障碍，记忆力不好，身体也很孱弱，对各种东西都过敏。有人说，大概上天在创造他的时候拿走了太多属于普通人的天赋，所以在音乐上给了他补偿。不过年轻时候的卢冠廷虽然空有音乐天赋，却穷困潦倒，是别人眼中的一个怪人。那个时候卢冠廷在酒店里兼职驻唱，富家小姐唐淑琛就是他的一位观众，两个人身份悬殊，却格外聊得来。有一次在工作时间，卢冠廷和唐淑琛聊了整个下午，直接让卢冠廷丢掉了那份工作。而唐淑琛在很多年后谈起那段往事，却说起了这么一段温柔的话。你知道他当时才20岁出头，因为读写障碍，因为个子矮，因为过敏症，他一路被无数人看轻。但这个人有一颗宽容淡然的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不简单，一定会有所成就。就这样，两个别人眼中并不相配的人走到了一起。唐淑琛帮当时这个叫卢国富的小伙子改了名，改成了卢冠廷，还帮不善言辞的卢冠廷四处推销他的音乐作品。终于有一天，一首由卢冠廷谱曲、唐淑琛作词的歌曲《天鸟》获得了大公司的赏识，后来还被巫启贤所翻唱。从此，一个作曲，一个填词，他们也开启了40多年相濡以沫的生活。当年卢冠廷和导演刘镇伟聊完《大话西游》，一个晚上就写出了《一生所爱》的旋律，然后他就把曲子交给了太太，而唐淑琛第二天就把歌词又交到了他手上，这首《一生所爱》也成为了属于他们的专属情书。卢冠廷说，我的左脑不好，我有读写障碍，但我的右脑很发达，右脑负责创造，40几年里唐淑琛就是我的左脑。这对夫妻很少在人前提到我爱你的字眼，但卢冠廷会说，太太她是香港难得的才女，没有她就没有我。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刚刚闭幕的第7届香港影展，展映作品包括了《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最爱》、《如果爱》、《倩女幽魂》、《夜半歌声》等17部香港影片，每一部作品的电影音乐都很有特色。 这个时段咱们来说说张国荣、王祖贤主演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和他的原声音乐。倩女幽魂由徐克监制，程晓东执导，翻拍自1960年的一部邵氏老电影，1987年在香港上映，影片获得了国际上的好几个科幻电影类大奖，也在第24届台湾金马奖上拿到了最佳改编剧本奖的肯定。1960年李汉祥执导的老版《倩女幽魂》曾经给徐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之后，徐克找到邵氏公司借来了李汉祥版的《倩女幽魂》重新观看，发现这个故事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来挖掘。徐克早年间和武术指导程晓东合作过，他就去找了程晓东，对他说，现在的电影没有表现男女之间浪漫的感情剧，我们来拍一个爱情故事。正是这部作品让资深的武术指导程晓东走到了台前。倩女幽魂这部影片的成功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就是女主角王祖贤了。在倩女幽魂之前，王祖贤才刚出道，演的电影都是过了几年就没人记住的那种。听说要拍倩女幽魂，王祖贤就打电话给徐克的太太施南生，自我推荐要演小倩。但施南生认为王祖贤个子太高，相貌太阳光，也太现代了，体格也太健壮，根本不适合演女鬼，就婉言拒绝了王祖贤。王祖贤却不死心，又亲自找到徐克导演要求试镜，导演答应了，结果就凭一张定妆照，王祖贤立马打动了导演，当场拍板让他出演小倩。王祖贤也凭借这个角色一炮而红。那我们再来说说男主角。当初徐克决定拍《倩女幽魂》后，就主动找了张国荣，因为觉得他个性中的一些特质可以和角色融合起来。张国荣起初是同意了，但后来听说这是个古装片，又拒绝了，理由是他不愿意穿着怪异的衣服去演一些怪异的故事。于是徐克尽力去消除张国荣的顾虑，说这部影片的内核其实是一个现代的故事，张国荣也就慢慢的被说服了。说起来，张国荣哥哥这个称号就是出自《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因为小倩呼唤宁采臣是喊的哥哥，王祖贤私底下也是这么喊的张国荣，而剧组人员也都跟着效仿，张国荣也挺喜欢这个名字，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这么称呼他。说到音乐的部分，《倩女幽魂》的电影原声是由香港鬼才黄沾包揽的。当年黄沾一听说徐克要拍《倩女幽魂》，马上自动要求干这个活，可是徐克却说程晓东已经找了别人。过了半年，黄沾还不死心，又去问，仍然说已经找了人，一连问了三次都给拒绝了。黄沾说他喜欢做的事情就会求人家来让他做，几乎不要钱都愿意。据说程晓东当时找的人也写完了歌，可是徐克他们却不喜欢，所以最后还是找来了黄沾。当年黄沾跟徐克一起去参加戛纳电影节，刚到戛纳就写好了张国荣唱的主题曲《人生路》，其他插曲是跟徐克在回程的飞机上，两个醉汉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就创作出来了。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次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往往。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刚刚闭幕的第七届香港影展。在结束了北京的展映之后，这17部优秀的香港电影还将在济南、沈阳、上海、大连、天津等15座城市进行巡展，一直展映到今年年底。今年展映的主题是岁月流声，港影港乐，突出了影片中原声音乐的元素。17部作品中有一部非常特别，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部难得的华语歌舞片。2005年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如果爱》。《如果爱》由周迅、金城武、张学友、池珍熙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有关梦想和爱情选择的故事。陈可辛充分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方法，把现实、过去和戏中戏三个层面的故事交织在了一起。说起来，陈可辛是香港导演北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北上处女作就是这部《如果爱》。到现在为止，这部影片依然是华语歌舞片的一部榜样作品，但当时的口碑却是众说纷纭。很多喜欢陈可辛《甜蜜蜜》的老影迷对这部形式复杂的新作不太买账。2006年11月25号，北京迎来了那年入冬的第一场雪。那天晚上，陈可辛和摄影师一起观看收集来的战争资料片，为接下来的电影《投名状》做准备。同一时间，陈可辛的太太吴君如正坐在台北小巨蛋参加第43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在那届金马奖上，《如果爱》一共获得了12项提名，可是在颁发最佳导演奖之前，《如果爱》只得到了最佳电影音乐和最佳摄影两个奖。陈可辛的手机里全是吴君如发来的短信，完了完了，没有希望了。那天陈可辛没有亲自去现场，一是因为工作缠身，二是他对得奖也的确没什么信心。所以后来当吴君如打电话过来告诉陈可辛他拿了最佳导演奖的时候，陈可辛再也绷不住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陈可辛说他平时几乎不怎么流泪，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忍住。对他来说，《如果爱》是他做爱情片做的最彻底、最用心的一次，但他却不能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喜欢《甜蜜蜜》的观众不喜欢《如果爱》，或者说看不懂《如果爱》。尽管最终得了大奖，在陈可辛的心里，他仍然觉得自己拍片这么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挫折就是《如果爱》这一次。不知道现在的陈导还会不会像《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唱的那样，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了， 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 今天关于第七届香港影展的展映作品，还有这些优秀的电影音乐的创作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来听听张学友演唱的这首《如果爱》。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是明白，后来的生命你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 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一到了夏季就容易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各家路边摊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了，烧烤、炸串、啤酒、小龙虾，不论是上学的大学生还是咱们的上班族啊，这约上三五好友，一个小龙虾加啤酒，痛痛快快的爽开，痛痛快快的甩开膀子胡吃海喝，简直不要太开心哦。 吃喝的时候是开心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甩不掉的肉肉。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啊，这街边小饭馆啊虽然味道不错，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多吃吧。另外这酒啊也不能多喝，既伤身又误事儿。 没错，各位，那给大家推荐一款既能满足您夏季味蕾的同时又不会伤害您身体的美食、 哎、 就是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食补食材中当选海参最为合适，海参当中呢含有钙、铁、锌、硒多种的微量元素，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16种氨基酸。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海参粘多糖和植物皂苷是在别的食物当中很难获取到的，所以食补选海参一点都没错。 纯净海域自然生长，是真正的野生海参，每一头都经历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原厂家零售价是1999元一盒，现在699元，每天一头，来一碗海参小米粥，蒸个海参蒸蛋，只要10几块钱。4007106108。 还有8746的马先生订购了一组，说可不是嘛，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吃进嘴里的不安全，大人不说，要是家里的孩子吃了，这问题就大了。所以呢，我买野生海参都是打你们节目热线，想购平台推荐的，质量有保障，而且呢699元能吃上3到4个月的时间，非常划算。 感谢您的信任啊，凡是打进电话我们都给您是送货上门，让您先看到海参之后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的话直接拒收，也不用花一分钱。那其实呢，海参就是所有的男女老少朋友都可以吃的，因为里面呢富含了胶原蛋白，富含了精氨酸、海参粘多糖、植物皂苷等等。关键是啊，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啊是接近3折了，699块钱拿到手的是整整200克的蛋干海参。因为海参的大小不一啊，所以海参的头数在40到50之间，隔天吃一头能吃上3-4个月，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节目最后1分钟的时间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次15块钱吃一头海参的机会，给自己或者给家人、朋友、好哥们儿抢上一份来自于地中海的优惠。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1999元直降1300元，只要699元。另外，只要订购一盒，还要再赠送给您一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个，机不可失。4007106108，4007106108。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